31遍礼三宝，一心观礼，尽虚空遍法界，常住三宝。十方护法菩萨，金刚、梵、天、龙、神、圣贤等众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 底下就是观礼，尽虚空遍法界，常住三宝，亦就是普礼三宝，佛法僧三宝，十方的护法菩萨，我哋密法里头三个根本，这个亦就是一个根本。我哋密法里头三根本啊，是上师、本尊、护法，这个都是你根本方面的，你应当尊敬的，应当依靠的。上师是加持的根本，密宗是靠加持力，比如好似我哋净土宗。临死的时候佛来接引就是加持力，现在十方佛量阿弥陀佛派人来护持你，大势至菩萨、观音菩萨来接受你，都是加持力。而这个在密宗就更加强调了，就是强调加持力，这个加持以上师为根本，就好似电厂的电呢，通过上师这个导线送到你的住宅，因为那个传导啊，佢那个是有发电厂，但是你这个住宅之间呢，你要依靠导线，边个是导线啊？你的老师是导线，所以上师是加持的根本。本尊，我们不但是要靠自己的力量，而且得到佛菩萨的加持，这样起作用不是就是很快吗？再有呢，就是你要成就，要得到觉悟，要同佛一样的觉悟，这个是成就的根本，本尊是成就的根本。你现在念佛，阿弥陀佛就是你的本尊，你要成就，那就是阿弥陀佛了，是不是？这个成就的根本靠阿弥陀佛嘛，所以呢，本尊，你现在要修法，有些人呢修六道母，有些呢修观音、修金刚萨埵，这样这个是你的本尊。那你成就呢，就是修六道母，先成就六道母，成就的根本。还有事业方面，你要度众生，你要满足众生的好多愿，要办成好多事情，就是说我要印经，这个亦是事业，你亦要有经费，有地方，有人的帮助，要有好多好多事情，你先能够印出一部书来。所以办事业，事业的根本就是护法，这个世间亦有，他帮你忙，或者是将钱送来，或者帮你做校对，这个是人的护法。还有虚空之中有很多护法神，这些护法呢，所以这个是事业的根本，这个三根本。这个事业的根本呢，亦都同嗰个意思，我呢个顶礼三宝，而最特别嘅系十 方的护法菩萨。韦陀菩萨大家都知道，这个是护法菩萨。所以这个显教的经典上供的时候，有这些护法伽蓝、韦陀诸天。护法伽蓝亦是要普礼尊敬、恭敬护法。还有金刚，金刚是现威猛相的佛。还有梵，梵是色界天，称为梵天，好清净。天就是包括各种天，梵天、欲界天、龙、神。这个天龙放在一起就是代表天龙八部。天龙八部亦叫龙神八部。所以天、龙、神三个字摆在一起。这三个字是代表三个方面，暗涉了八个方面。这个八部我就都念了。里头包括金翅鸟，佛前头有个金翅鸟，金翅鸟在海里头食龙，就好像鸡食小虫子一样，所以龙呢就没办法了，求佛保护。佛就呢将这个袈裟分给他们，一人头上就挂一丝，龙头上呢如果缠了一丝佛的袈裟，金翅鸟呢就唔食佢啦。嗰、那个海水啊，俾两个翅膀啊一拨，海水呢就拨到一边去啦。食龙啊同嗰个鸡食虫一样啊，嗰、那个金翅鸟啊，阿修罗啊等等呢。所以呢、这个系八部，呢一切圣贤等。呢里头金刚呢就系圣。有好多护法是二，仲有好多护法呢仲未出六道。呢、这个亦都有。佢亦就喺嗰度保护法。佢仲系属于鬼神。鬼神你睇佢系天冇出六道。龙就比天呢仲低一啲。呢、这个都系一啲护法。总之呢佢哋既然都喺度护持正法，我哋就对佢恭敬，而且係事业嘅根本。